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平时周一到周五是直播节目，大家在线上互帮互助，每每感受的都是那份热情。而在线下有很多听众朋友用另外一种方式在默默地奉献着，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大家的反馈，来感受节目背后我们的帮友们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温暖与感动。 喂， 你好，我们是京城帮帮团。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是方明。 啊，你好，你好，哎呦，你好。 您前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求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啊，对。 说很快就 啊， 求到了。 几日给我打电话？对，老，我得叫大爷来，就他八字嘛，也姓冯，我也姓冯。哎呦，我在黄门，他在石景山，我不是拜门主随吗？ 啊。 我骑那个电动自行车去的，那边我不熟啊。完了之后给人打电话，人家在门口等着我， 等了半天是吧？ 还等半天。呦，这客气，我不是一开始说200块钱吗？对吧？出门以后多少钱？那个要什么钱？他都姓王。我说你大姐，咱这保姆团那都闹挺好，我也呀天天听 啊。那您爱人现在在吗？ 我人值班的嘛。 哦，还上班呢是吧？ 社区志愿者值班的。我就说感觉到帮帮团也好，还是社会人也好，对我们残疾人，对我来讲都给了不少的关爱啊。所以呢，我也会用我的这能力啊尽量的帮助别人。 嗯 啊，回报社会，回报大家。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哦，你好，你好，太谢谢您了。 您前一阵求助我们，说给孩子找煎中药的地方是吗？ 有一位师傅给我打电话说他没事，可以，他会煎，他帮我代煎。 嗯， 然后那个在他说打电话之前呢，就是我也是通过别的朋友找到了，然后在那个北京南站那儿找到的一个药店，他可以代煎，然后。我对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师傅表示感谢，然后还有一个师傅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然后也是告诉我，就是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帮我代煎。 真的十分感谢他们。 哦，孩子病好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是吧？啊， 对。 我听您声音好像还挺年轻的是吧？ 啊，对对对。 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好多都是，估计咱们都应该管他们叫叔叔阿姨的。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我经常的，因为我经常的开车嘛，然后经常的听咱那个节目。我说实话，我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了忠实的听众，铁杆粉丝。 是吗？您听了多少年了？ 我听了得有三年了，也就三年。我是也不是说别人介绍我的，偶尔听到咱这节目了，然后我就锁定咱们这个频道了。 您觉得我们节目好在哪里呢？ 怎么说呢？给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是吧？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时常的就公布的那些内容，一些生活的小常识，对咱们生活都挺有帮助的，真是一个挺好的节目 啊。那您这一次等于是也是因为孩子生病的事儿哈，向我们听众求助了，第一次是吧？ 原来我只对对对，我只是默默的在听，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节目，因为我可能是工作性质的问题，也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好多公布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我都是真是爱不能住，有这个心，但是没那个力。第一次我求助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就是好几个根本莫不相识的人，然后给我帮助我，说实话，挺谢谢他们。 啊，当时您打算求助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有什么期望预期吗？ 我知道我要公布这个信息了以后，肯定会有人回复我，回应我。但是就怎么说呢？我没想到就是那个听众就那么热心，然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因为我没事，我可以帮你代检。虽然我不是干那个，但是我可以帮你代检。说实话，不求回报，无私奉献。 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挺感动的。 对对， 因为很多听众在幕后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线上看到大家有的时候互帮互助，但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他们就是默默的去帮助这些人了以后，他也不去和别人去说，咱们节目好多就是说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你像我听到这两个电话，看到这短信，我赶紧的就给咱那个平台就是回复了一个，就是我已经找到这几种解决方式了。 嗯， 就是我也怕，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多朋友在看到我这个公布的这个求助信息，然后在劳神在费心的去帮我去四处的问呐，再给大家再造成麻烦，我就赶紧的又公布了一下。 对， 我发现就是好多人都是我看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我再通过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知道的渠道再去问他们，不是说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发动驱动了，就是希望自己能帮助别人。 我们也特别感谢您的反馈啊，因为虽然说是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精神，但其实如果想把这种精神能够很好的传递下去的话，一定要有让我们更多人知道。 确实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谢谢您的反馈啊，如果以后听到您能够帮得上的忙的问题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我一定会积极的参与，尽我所能。 谢谢您。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您知道吗？ 刚才您一打电话把我给打懵了，您知道吗？您一说我是方明，我有点小激动啊。藏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想感谢我，不是说感谢了啊，说实话，在我听到电话的时候，我就是感激了，就是说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咱们做起来也很简单，按照这句话，根据咱们台一步步接着往下走。 好，谢谢您。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星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说句珍重，我的朋友，常常来路断了，孤独常常来路心生温度。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喂，你好。 喂，你好，哪位？ 哎，是高女士吗？ 嗯，你是哪位？ 啊，我是帮帮团方明。 哇，你好，你好。 哎，你好，您现在 方明老师，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不打扰您吧？ 没事没事啊，太幸运了，能跟你沟通，我太高兴了。 啊，没有，我们也要感谢您啊。 太听你的广播了，听你的声音。 您今天不是在节目当中回复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脑梗的问题吗？ 啊， 我看您说的挺好的，好像您是不是对这方面的还比较了解啊？ 是这样的，我不是老爱听收音机吗？ 嗯， 老爱听一些健康节目嘛。前日子我也感觉我的头吧，就是我发现我吃这个脂肪高的东西，我的头就有点晕。我也听人说了，就是常梳头吧，它就能防脑梗，你知道吗？ 嗯、 我还试了，还真就管事儿。就是我吧，有时候我就感觉头疼，我就赶紧就用两个手指，食指哈这么弯起来，我就哗梳。输了140或者36，哎，你就感觉就头轻也亮了，真的有管事儿，知道吗？ 哦，就是， 嗯 您觉得头疼或者是不舒服，有点头晕的时候呢，会用您的手指来梳头发。 对，就用食指来梳头，那么把食指弯起来嘛。完了，我还有个牛角梳，是我女儿给我买的牛角梳吧，就是那齿儿，就牛角梳吧，它买好，必须那齿儿比较粗一点呐、啊，不要太接力，接力到时候梳的时候不是刮头皮嘛。 啊， 特别小一个小梳吧，好几年了。我现在把那木梳天天就放在我那个枕头边上，只要是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就必须拿那个木梳梳它100下。甚至多的时候会200下梳头，干梳头。早上醒了吧，我就不使木梳，我就使手指，两个手指干梳头、干洗脸、干搓脖子。我确实我觉得还挺管事儿的。 您这个方法使了多久了？ 没有多长时间，就是以前我也梳过头，就是没有坚持哈，就最近就是坚持，每天都在做，1-2个月了吧。 嗯， 还有增强记忆力，我感觉我的记忆力像强了似的。哎，以前呢要学个歌，我觉得可费劲了，就是记不住。我现在我觉得，哎，怎么好像很快能记得住呢？好像是听他们说了，还能误发，就是这头发是，比如说有的人白了什么，长期梳头吧，头发也能变黑。 您就觉得您自从用手指梳头和用那个牛角梳坚持梳头之后，哎，确实在很多方面有些改善，是吧？ 对，就是我就是现在就是疼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头就觉得疼哈、啊，我就搞那个两只手就感觉哗哗梳梳，梳的多少得有一点力度，又不能说把头皮刮的疼，反正又不能说不用力，是吧？ 嗯。 完了梳完了，你就觉得确实，哎呀，梳梳的头轻眼亮的，确实感觉很舒服。 您这方法呢，治病呢不一定说能治病，但是应该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 对，它能起个防的，就预防的作用，知道吗？ 那阿姨，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那听，只要有时间你都在听。 那您通过我们节目有没有求助过什么问题呢？ 求助啊，暂时吧，我还真的没求助过， 都是默默的在关注。 只要是这些帮帮团的朋友一再的想说哪块不舒服吧，我在忙，我就赶紧把东西扔下，我赶紧就跑去找笔，我要赶紧把他电话给他记下来。完了，我说能帮就帮吧，是这样的。我经常给他们听他电话，记下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反正有的人确实挺感激的，帮忙老客气了。 特别好，我感觉真的有你们有这个平台吧，给一些老年人呢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方便，太好了。我反正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了。 没有，您说的很好。您特别关注养生这方面的事情是吗？ 是，反正我这个收音机天天就在我的枕头边儿，睁开眼就是都在打开收音机就听。 啊， 不忙的时候我就。就打开收音机，收音机就像我的伙伴似的。 哎呦，您这个、 我就离不开他了。 那晚年生活还挺丰富的啊。 是，我是天天就在听收音机，我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绿色的，它那个不像老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就眼睛不好啊，是吧？ 嗯。 这样听还能多学点东西，还开心。完了边听，有时候还听了边笑，还边唱。听歌的时候就唱歌，是吧？听人笑话、故事什么就就觉得反正很开心。回家看我妈，就是得了这么一个知识，得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就像宝贝似的，每天就用它来消磨时间，特别好。 好，那您这么关注养生方面的话题啊，今天正好给您打电话了，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您觉得挺好的方法。对于身体保健呐、啊，对于健康比较不错的。 有，我这个还挺注重这个饮食的，因为我以前脾胃也不太好，我每天早上都得吃一顿粗粮，每天早上基本都是小米粥啊，或是玉米粥啊，山药枸杞山药粥嘛，这样的熬着喝。有一段时间吧，我胃不好啊，就特别严重了，就得了萎缩性胃炎了。这萎缩性胃炎还怎么治好？我还跟你说，就喝那个醋蛋液喝好的。完了，我原先吧，我是在老家的时候，我是150多斤，后来这个忙忙掉到140多斤，后来我得了萎缩性胃炎，我就瘦到90多斤了。哎呀，上车人都给我让座，我这不就是帮个团求的方法嘛？其中有个昌平区的刘大哥就给我传了这个醋蛋液，哎，我 醋蛋液是吧？ 醋蛋液，对，醋蛋液就是用那个怎么说呢，养那笨鸡下那鸡蛋吧，最好是新鲜的。他说的是当天的最好，其实也买不到，现在也买不到当天的。你可以上那个超市买一点新鲜的哈就行。我就用那个笨的那鸡蛋，用那个九度米醋，超市里有卖的九度米醋呢，像也写的能做醋蛋液。 九度米醋。 当时我要对九度米醋，再加上那蜂蜜嘛，就三种嘛。当时我要喝的时候，我儿子不让我喝，我儿子说。不行，怕我在这些偏方怕喝坏了哈。我说这不都人吃的东西，可以试试吗？俺家孩子不信的，从网上查一查呢，哎，醋蛋液这个东西确实不错啊。我就开始喝，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我有一年的正月初三我开始泡的，我喝了9个多月，我就开始胖了，我就长到。对，我就90多斤就涨到110多斤了。一开始吧，我不敢喝，我就是怕我的胃不是疼怕的刺激到吗？我就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饭后饭后完了啊，这事儿前我就一样喝2勺，我就喝1勺，我寻思我先试试我的胃呢，不难受哈，我就每天喝一勺，哎，喝一段时间觉得不错，没什么感觉胃哈，我就改成饭前喝了。其实我看了有一个教授讲课也说过这个，他说了这个饭前饭后喝是效果是一样的，那你就比饭后喝它还效果是。 好，那我们把这个醋蛋液的制作方法再说一下啊，就是买几粒新鲜的鸡蛋。这个笨鸡蛋最好是吧？然后呢，用9度的米醋，是整个泡这个生鸡蛋吗？ 对，把这鸡蛋洗的时候最好搞那个酒精擦一擦，消一下毒，再冲干净了，我的高水冲完了，搁一个瓶子，就是咱们腐乳瓶啊，或是那种芝麻酱小瓶子也行，刷干净以后放到里边。 需要几个蛋呢？ 一个，一次就一个。一个蛋吧，这个九度米醋是150毫升喝的。九度米醋超市里都有卖的。他那像写了一个九字特别大，九度米醋，那像也写的，他就是专门泡出来也用的。 然后把这个醋。泡这个蛋，没过它是 吧？对，到了这个鸡蛋里头吧，以后吧，把这个盖儿拧紧，放在这个冰箱的保鲜层。它是分季节，比如说你冬天你就不用放在冰箱里头，你可以放到窗台上哪块凉的地儿就可以了。要是夏天呢，热的时候，你就要放到冰箱的上面的保鲜层了。放2天2夜，这个鸡蛋就让那个九度米醋啊，可以泡大了，那皮儿啊可软了，就搞那个筷一扎它就碎了。它破了以后搅几下。再把它盖拧紧，再放到那个冰箱的保鲜层，再放1天1夜，这就可以喝了。放了1天1夜拿出来以后吧，搞快搅匀了吧，把那青黄不都搅匀了以后，那皮儿被挑出来就放在里边，放在里头就开始用2勺醋蛋，再加上1勺蜂蜜这样喝。 它兑出来那个口感还挺好喝的，是甜酸的，用它一半一半嘛，就买好的蜂蜜。这个偏方也有禁忌，就是胃溃疡的人不能喝，胃酸过多的人不能喝，其他人都能喝，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对吧？就是一个保健食品吧。嗯，我喝了9个月吧，亲戚都看说，哎，你的脸色现在那么好看，对吧？叫什么醋啊，还有蜂蜜都属于美容的嘛。我一看到我喝胖了，我就不喝了。这个确实是挺好喝，完了多漱口，把牙齿，这个就是我自己想的，因为它比较甜，所以还上牙齿，多漱漱口，是吧？真的没有什么副作用。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啊。不过就是也是提示大家，像喝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提前还是咨询一下大夫，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或者说自己的状况适不适应，是吧？这跟看中医一样。 对，什么这都是因人而异，你知道吗？体质是不一样的，是吧？ 好，非常感谢阿姨您跟我们今天的分享。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太好了，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方便。都应该的，都在打开收音机就听，每天早上是岁月如歌呀，我也啊还爱就唱歌，然后也听那些歌曲啊，在听这个健康节目。 你喜欢唱歌是吗？喜欢唱什么歌？ 歌啊，就是现在的那个民族歌曲，还有现在的流行歌曲，我都喜欢，只要好听的我都喜欢唱。 啊，那您最近最喜欢唱哪首歌啊？刚学会的。 就是那句好人。 怎么唱？ 王丽唱的好人。 我都没听过，您给我唱两句，回头我学学。 我给你唱两句，献丑了哈。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月亮，好人是那雨中的花山，好人是那……我一紧张不紧张的时候，我还唱的挺好的。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一曲《好人一生平安》，也衷心的祝愿我们这里的所有好人们能够一生平安、幸福、快乐、健康。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流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厨师兼营养师高杰。高杰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牛肉啊。说到西餐啊，大家最熟知的就是牛排了，但是通常一说到牛排啊，尤其是咱们去餐厅点牛排的时候，很多人如果对牛排不太熟悉的话，让你自个儿点会比较懵，因为菜单一打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种啊，名字不一样，然后呢长得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我们常听说的啊，什么菲力呀、什么西冷啊、剔骨啊等等吧。我们先请这个行家给我们讲讲啊。 那很多种了，一个是按它这个部位来分，您刚才说的都是部位。还有就是按它的做法，同样是煎牛排，它可能是就是不调味的，或者简单调味的，或者复杂调味的，或者它有一些预加工的，这种它都会有。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就复杂的，就牛排外面就是裹那个面包嘛，就惠灵顿牛排叫。它就比较多嘛。 其实牛排如果你常吃的话，慢慢吃的话，你会吃出自己的一种感觉来。是吧，我会要什么几成熟的，我会专门选择什么什么地方的。但是对于不太熟的人，或者说初次接触牛排的话，确实可能会比较晕，什么泪眼呀、肉眼呀，我这个泪都快下来了。给我们说说啊，它们到底区别在哪里？ 它就是部位，然后这个部位决定的就是它的口感，有的就比较嫩，有的是脂肪含量比较高，那有的它是有一层筋膜，嚼起来比较有嚼劲儿，然后比较干香，看您个人喜欢什么，就是什么口感。 那这样吧，我们这样举个例啊，比如说今天我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去西餐厅吃牛排了，男女老幼，这个年龄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呢应该所选的牛排也不应该一样，但是他们又不太懂。那比如说我给我母亲挑，老人家，我应该给他选什么样的牛排更适合他呢？ 肉眼嘛，肉眼就是就眼肉嘛，眼肉它是牛肋骨上面第七到第十根之间啊，这还挺准确，它这有一这么一个部位啊，它这一块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然后这个肌肉纹理成一个就是眼睛的形状，一个圆球吧，叫眼肉。对对对，就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嘛，眼肉、 啊。为什么给老年人选择这块？是因为这个部分的肉烤完之后，它会比较 它脂肪含量比较高，然后比较好嚼，它肌肉纤维比较短啊，就是比较好嚼嘛。眼肉上脑就挨着眼肉，它就是靠近牛脖子外脊上面那块，也是比较嫩。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也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吃菲力。 这俩有什么区别啊？首先说部位上它俩有什么区别？ 菲力就是里脊，它里脊它脂肪含量比较低，不那么腻，然后而且也比较嫩，比较好嚼一点，就小朋友吃这个也可以。 那一般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呢，可能会选择剔骨的比较多，因为那一部分它的感觉比较独特哈。 剔骨嘛，剔骨那个 T 是那个英文字母 T 嘛啊。 对， 它是那个一个骨头的横切面，然后包括这个牛仔骨是有两到三个这个就是肋骨的一段面嘛，因为它带骨头，它就有那个牛骨髓，然后煎出来它有这个牛骨髓的香气。因为就是也是连接骨头，它有那个筋膜，它比较有韧劲儿。 对，这个菜做好之后端上来，盘子上也有一个大骨头，那就是一个 T 字形的。 对 ，T 字形，对。 所以您到时候别说人家哈，怎么骨头没给我剔干净啊？这就叫剔骨牛排啊。 对对，还有战斧牛排什么，看着像一个斧头一样的，它就是一个骨头带一块肉，像一个斧子一样。 很多喜欢吃牛排的人专门爱吃剔骨牛排，因为感觉那个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对，有嚼劲儿，然后比较脆吧，咱们说。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西冷牛排啊，这个也是听的比较多的。 西冷是牛的外脊，就是脊柱外侧那块儿，它是 有一层筋膜，有点像牛腱子。 嗯， 它有一层筋膜，就是完全包裹住了，它就也是很有嚼劲儿，比较整这块肉，然后也脂肪含量比较低。怎么说，牙口特别好的人才能吃这个， 就是它那个地方比较有嚼， 比较有嚼劲儿、 啊， 对对对， 不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哈。 嗯，啊、对对 对, 对，嗯，这牛排吧，牛排其实。您去餐厅吃的话会发现就是两种，一种是比较便宜、 嗯、 大概就是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甚至有这种它就是合成肉，就是简单说就是肉馅做的牛排。 哎，是不是就是汉堡里那个肉饼啊？ 嗯，汉堡肉饼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小朋友最爱吃那个，因为它那个就是 因为它经过调味儿，然后脂肪的含量也比较多，然后因为它搅提前就是用那个绞刀绞过嘛，它比较好吃。 对、嗯，但是那个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牛排哈。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就是比较贵的哈。 对，那个可以叫牛排吧、嗯？咱们说那种正经的原肉切下那种，其实叫牛扒啊、 嗯， 牛扒， 牛扒啊。 对对对， 好。好，我们大致说了一下啊，目前就是常见的这个牛排的一些品种啊， 嗯、 这是我们常见的，其实还有很多种啊。 有很多、嗯。 通常你在点牛排的时候呢，说点完了什么之后，服务员还会跟着问两个问题， 嗯、 一个问题就是您要几成熟， 嗯， 第二个问题是您要什么汁儿。 几成熟，就是成熟的度，基本上分五成熟、七成熟、九成熟这三种。没有咱们说那个八成熟啊，这种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二四六的说法， 对对对、 啊、 没有双数 对, 对，只有单数 五七九 对、 嗯、 这个就五成熟它就是一半熟嘛，特别简单来讲、 嗯、 就是两面煎过，中间是有一个红色的，咱们说就是以为是血，其实牛排里面不含血，它已经排过血排过酸了，它那个出来的汁儿是肌红素，它里面不是血，那个还是挺不错，那个很有鲜味儿的。正经做牛排，你刚才说那黑椒汁儿啊或者什么，都应该是让这个牛排煎好之后醒一醒，就跟那个发面醒一醒似的，让它肌红素出来一些，然后把它这个汁儿收集起来，加一些黑椒啊，勾一点芡，就能变成这个。变成牛排汁儿了 啊， 这是原汁嘛？ 好多人对牛排不太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血丝还在上面、 嗯， 这怎么吃啊？其实那个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那个 牛血、啊， 那个不是血液，对，不 是 血液， 血液 血管流的血液，不是那个东西。 好，这是五成熟的，五成熟相对来说、嗯、这个口感也比较脆一点吧？ 对，其实大家就是吃的话，应该慢慢去接受这种比较生的，可以稍微，比如先让它煎个五成熟，然后您先尝尝、 嗯， 如果实在不习惯，再让它去拿回再重新再加热一下也可以，这个也不失礼，说实话。 啊，基本上牛排其实厨师推荐的是五成熟，但是有些人可能刚刚开始吃他不习惯，所以会要、 嗯。 七成熟或者是全熟，所谓全熟其实就是九成熟吧。 九，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现在我们餐厅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是喜欢五成熟或者还要更低一点的，单面煎这种都有。 好，这个七成、九成，这又中间又差了什么呢？ 就是加热的时间，然后它那个通过这个热传导，它里面的成熟程度嘛。 口感上呢？ 口感上就是更硬一点，然后更熟一点，肉香味更足一点。 好，这个几成熟啊、 嗯、 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啊、 嗯、 还有就是酱汁儿，酱汁儿就更根据个人的喜好了，其实有很多人在吃牛排的时候、 嗯、 他不要酱汁， 对，不要酱汁， 不喜欢那个味道，像我就说你什么汁儿不要给我放， 对对 对, 对，其实我也是我喜欢那个就是牛肉的原味儿， 对、 就是、 但最常见的就是胡椒汁还有就是蘑菇汁， 对，胡椒汁蘑菇汁然后蒜汁儿、 嗯、 然后柚子汁儿，水果的也有， 嗯， 然后就是盐味重的什么的都有啊，酸甜的也是配合口感嘛。 好，我们通过说牛肉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牛排啊。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西餐厅吃牛排的话呢，就知道大概其实怎么回事了啊。 嗯、 当然，我们可能更多选择的呢是在家里面自己煎。其实现在更多的人喜欢在家里面 DIY 煎牛排、 嗯。 那如果是我们打算煎牛排的话，选择的肉是什么样的肉呢？ 自己在家煎牛排，还是推荐去那种就是超市里面去买那些牛肉，它有那个成盒那种牛肉，它直接就改好的，有的甚至都腌好味儿了。这样， 那个是冷冻的吗？还是新鲜的？ 也是新鲜的。嗯，您看价格呗，您看价格呗。 好，基本上你推荐的就是 煎牛排，还是用新鲜的会比较好。 大概价格是在。 嗯 哎呀，咱往家常里说啊，咱别往西餐厅里说、啊。 是是是是是、 嗯， 基本上一块牛排大概两三百克的话，也得大几十块钱吧， 大几 十块钱， 那也比在餐厅便宜多了哈。餐厅那一份有的得，咱往少了说吧，得上百是吧？ 自己在家吃还是它这个还是比较实惠一些吧？ 对，实惠是实惠，但是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火候可能掌握的不太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自己怎么煎牛排。先说锅啊， 锅的话基本上就是平底锅嘛，你要平底锅。不粘锅那样的吧，或者是它有那个纹路那种专门煎牛排那个锅，那个就比较发烧友级别了。那个 就上面有那个格格的那种， 有格的，有斜纹的，有那个网格，还有那种圆圈带点儿的那种都有。 讲究啊。 然后那个基本上把这个锅先去干烧它，烧到一个比较热的程度，稍微的刷一点黄油或者蒜油，把牛排往上一放。加上盖儿，当然这牛排是腌过的哈。然后单面的话两分半钟，同时这会儿是就是关火或者是特别小的火，就用这个锅这个温度去把它就是加热熟，把它单面让它有一个焦香，然后里面还是让它不熟，大概就是不是那种完全成熟那种。两分半钟之后再给它去翻面，然后这会儿开大火再煎个一分半钟到两分钟这就可以了。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对，这会儿您也可以用那个铲子去试一试这牛肉的硬度，然后就是离火，但是这个盖儿不揭开，然后等它个两三分钟，让它这个汁儿，就是刚才说这个那个里面的汁儿出来一些，然后把这个牛排拎出来，然后这个汁儿留在锅里，拿这个汁儿加一点黄油，加一点蒜，然后也可以带点番茄酱也可以，然后加一些盐，然后去。给它再炒制一下，给它就是收大火收个汁儿，把这个汁儿收成一个那个酱，然后给它淋在牛排上也可以。 就是自制一个酱。 对，加点黑椒啊，这样自己喜欢的吧。 好。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家里面自制牛排啊。小高呢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说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的话，建议买现成的，人家给您腌制好的那个生牛排， 对， 然后自己回去用黄油或者是蒜油。蒜油是什么？ 蒜油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蒜拍了泡在油里就是蒜油。然后也可以去就炸一下，是熟蒜油生蒜油都可以。 那个油是 就色拉油嘛， 色拉油就可以了哈。 或者您要是那什么，就是橄榄油，就是喜欢橄榄油也可以。同时这个油里还可以泡点，您要是方便能买到鲜的百里香，您把这鲜的百里香放在油里煎一下，就是百里香炼油，咱们老说葱油蒜油嘛，其实百里香油也特别香，它出来是一种清香味儿，您闻起来大概有一种这个薄荷的味道，然后但吃起来又没有那种薄荷那种凉味儿，它是那种就是香味儿，那个搭牛排是特别搭。 好，这是油的用法啊。最后呢还可以自己简单自制一个汁儿啊。 这个汁儿要是多还可以比如煮点意面，然后拌这个意面也可以。 不糟践东西哈。 对，然后同时也可以比如说煮点玉米 啊， 然后切一小段，同时就是先煮好嘛，然后煎一下给它煎一个焦香，然后拿这汁儿同时一勾或者就是焖在一起，把它让它互相有个味道。 好，我们在外面吃牛排的时候呢，旁边总会给一个那个木头瓶子哈，巴拉拉一转，然后那黑胡椒就出来了。我们跟家自个儿吃还用弄点这东西吗？ 这是现磨的黑胡椒嘛，现磨的黑胡椒就是很香。它有那个就是胡椒这个香气。黑胡椒跟牛肉也很搭。然后一般是两个瓶子，一个是黑椒一个是盐。也有一起的黑椒盐一起的，盐的话也建议使用那种天然盐，海盐啊井盐啊那种天然盐。天然盐跟咱们普通盐吃起来味道还真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普通的盐就是咸嘛。天然盐看什么地方产的盐，它的回味是不一样的，基本上那种白色透明的海盐会有一种回甘的感觉。这个挺奇妙的，也是我最近也挺有心得对这个东西。 好吧。所以说吃是一个无穷无尽无上限的事儿哈。 对，包括我听说就有的餐厅专门就是以盐为主题的餐厅，特别有意思。 这位听众说煎牛排原则上是用黄油煎的多，用豆油可以吗？ 也可以，包括您要是就是没有豆油的话，其实用那些就是动物性的油脂，就是动物脂肪是比较合适的。用豆油的话，它就太油了，它油的，嗯。 其实什么油都行，只是说煎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可能会有所区别。 区别可能也不是太大吧，因为油的含量毕竟很少。不用油，您要锅就是那种好的那种不粘锅，不用油都可以。 好吧，所以油不是最重要的啊。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打算自己煎牛排，自己腌制的话， 嗯， 怎么腌制？ 牛排是这样，那个把牛排先要就是用那个肉锤去砸，如果没有锤的话，就用那个刀背反复的去砸， 嗯， 把牛排基本上要砸到原先你买改好刀的那个一倍的那么大。 咱先说那个怎么切吧，就切大概的薄厚是多少啊？ 薄厚大概就是8毫米，或者就不到1厘米，5毫米这样的，一定是断刀去切。刚才说那个，跟它肌肉纤维成90度，给它断开。 哦，就跟切酱牛肉一样。 对对对，给它断开去切，然后去砸它。砸之后，这个腌制方法也是，就个人有个人方法吧。基本上原则就是盐、黑胡椒，然后您要是肉不太肥的话，可以加一点橄榄油，然后加一些洋葱、蒜末这种东西。有的是搁一些红酒，有的会搁一些其他的东西，百里香啊，或者干的那种罗勒叶呀，什么都，什么都可以，其实也是看个人喜好嘛。 最基础的只要有， 最基础的就是胡椒、盐，然后带一点油 就可以了哈。 对对对。 好，这是腌多久就可以煎了呢？ 腌多久？您要是能腌着它，然后封上保鲜膜放冰箱里一夜，那是最好了，那是腌制入味了。您要是蘸料好或者比较喜欢吃原味，简单腌一下直接煎也可以。但其实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比较原味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自己煎牛排自己腌制的话，重点的应该是就是拿那个刀背敲那几下， 对对，去砸它， 那个， 对对对，包括那个比如咱们说那个滑蛋牛柳或者那种炒牛柳，这些牛柳都是应该用刀去拍一下的，切好用刀去拍拍它，给它拍松软一点， 就是为了让它肉质更松软， 让更松软一点，入味一点。 那拍到什么程度？拍多长时间呀？ 不是拍多长时间，就把它拍扁，就把它拍到原先的一倍那么大。 就原来是 原先，比如说你要切就是炒肉的话，比如说硬币大小，就拍成2个硬币那么大。 比如说你这牛排开始切的跟我这手差不多大，最后给它拍成我这一双手这么大。 对，大概这么大。因为它去一煎的话，它会回缩的， 还抽抽。 对，它一抽，它就又回那么大了。 对，所以说自家煎牛排啊，如果说自己做料理的话，重点是那个拍打那个步骤比这个腌应该还要关键啊。 对对对，你要肉厚的话还得扎，就是用那个用肉针啊或者用刀尖给它扎透，就跟那个给鸡翅划几刀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哎呀，再说复杂这不吃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建议那个去外面就先尝尝嘛，自己 先 做做， 先感受一下哈， 去先尝尝。 我们从牛排回归到我们家常炖牛肉啊，刚才我们不是说过西红柿炖牛腩吗？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西红柿炖牛腩得炖多长时间啊？就搁高压锅里面整个炖， 高压锅的话，基本上它有那个炖牛肉那个档，基本上是45分钟啊，50分钟这样子，基本就可以了。你要想吃软烂一点呢，比如您给它调到60分钟，高压锅是比较快的炖牛肉。要想再那个时间短一点，把牛肉切的块再小一点也可以，就别那么大块嘛。那个就缩短那个烹饪时间。 好，其实我们说到牛肉啊，尤其是说到这个牛排，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是知识点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位听众呢又给小高出这算得上难题嘛，他说我们特别喜欢吃潮汕的牛肉丸，撒尿牛丸，那东西能跟家自个儿做吗？超市里买那冷冻的怎么觉得不是那个味儿啊？ 对， 确实不是那个味儿，原材料都不一样， 对，这潮汕牛肉丸就是正经是就火过一阵儿哈。这个东西它之所以能火是因为它好吃，但它就是正宗的才好吃。它正宗的是一定是在潮汕地区，它一个是牛的品种，它是用当地的一个黄牛，而且它这个牛肉馆一定开在养牛场的旁边，这个牛肉一定是24小时之内就用光了，就是一个新鲜的牛肉。然后这个 正经那个馆儿，它这个牛肉是一定一进门它是一个明档，把牛肉各个部位放在那里，然后同时有工人在里面去打这个牛肉丸。 哦，它是一个绝对新鲜的。 对，就跟咱们挂炉烤鸭那个似 的。 对，它还有一个卖弄的一个成分在里边、 嗯、 当然它这样它也会更新鲜一点嘛。然后它这牛肉丸不是用刀切出来的，它是纯是用那个六棱的一个铁棒打出来的。 什么意思？就是牛肉切完之后就能给它敲成肉泥。 对，这个牛肉，这个牛肉就直接用一个六棱的一个铁棒去砸它，就是反复的去砸它，这个很费工、 哦、 很费力的这个东西，把它砸成一个肉泥的形状，然后用手一挤，给它挤成一个肉丸。它基本上不加什么调料，就是牛肉的原味儿。 哦，所以您说这样的牛丸和我们在超市里买那冷冻的，它能是一个口感吗？ 对， 肯定不一样。 对，鲜牛肉跟冻牛肉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您是牛肉丸，基本上就是涮或者简单煮一下嘛，它没有一个经过这个腌制入味。这个你要是冻牛肉的话，就一定是卤，就不建议去那个做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还要去当地吃那个新鲜的感觉啊，就跟我们吃那个兰州牛肉拉面似的。 对， 就是你在兰州当地吃、 嗯、 和在北京那个还挺正宗的馆子里吃、嗯、 还 是有区别的，还 是不一样。它那个水质也不一样，面粉也不一样，用碱的含量也不一样。它这个、 嗯、 然后包括那个辣子，包括青，就是里面那个青，就是那个什么香菜啊或者那个葱啊什么都不一样。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在当地那个感觉和回来吃的那个本身的心情都是不一样 的。对，心情也不一样。对对， 这位听众也给小高出难题了，说小高你好，肉松能跟家自己做吗？您真不嫌麻烦。 对对，肉松也是能跟自己家做的，但是还是不建议。肉松的话基本上就是切成薄片，然后用一个锅、那个小火去慢慢去煎它，然后切薄一点，煎就是煎到那种干牛肉干那种情况之后，用那个捣蒜那个东西去砸它，给它砸成那种特别细碎的，然后再用手去撕，想调味加点盐啊糖啊这样芝麻去调味，这种就是肉松，但是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做，很麻烦的，而且很难保存。 牛肉干呢？ 牛肉干 也挺麻烦的。 对，也挺麻烦的这个东西、 好吧，特麻烦的。特麻烦的，如果您实在不嫌麻烦的，您可以试试哈，但通常这个失败率会比较高哈。 对。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高杰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牛肉，下次我们请高杰来再跟我们说说羊肉，叫什么？胃口好，心情才好，是吧？好，祝各位胃口好，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